高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评剧《三看玉妹》。在剧中，王丽菁扮演刘金定，李金铭扮演封家进，海群扮演刘天化，李春梅扮演巧莲，李妮扮演玉梅，王全友扮演风雷上。 恨狂徒张小二害得我家女儿得了重病，我也曾派人前去捉拿，怎奈这四境之内大小村庄哪里有什么爬里哈带稀里糊涂哈带村呢、啊、想我父女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立下多少汗马的功劳，苍天保佑。快快有请。 是，有请接榜人。 来了。假扮一声接谎榜， 公子可要谨提防。 小一拜见王爷千岁。 少礼，请坐。 王爷在此，哪有小一的座位？ 先生为公主诊病，全仗先生妙手回春，焉有不坐之礼？ 如此，小一告坐。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姓徐，名家进。 哦，徐家进。 王爷。 徐先生。 不敢。 不知先生拜在哪位名医门下？ 哦，我乃祖代家传，依然是第九代了。 听先生口音不像本地人士，既然家传医道，为何不在本地行医呀？ 哦，王爷若问，容禀。 祖代家传， 身有病，结帮亲来先为公。 他倒是位仁人君子，先生若能治好公主的病症，老夫保你在朝为官。 小医前来并非是为了求官呐、啊。 确实为祸。 公主乃国家栋梁，天下敬仰，只要公主凤体安宁，小医心愿了也。 哎呀呀呀，他倒清高的很，家园 有 前厅白烟。 慢来，有道是酒冷可暖，病无难医，可不要误了大事、啊、 好，酒医先生，家园 有 带童儿下面用饭，唤乔莲来。 是，随我来。乔莲快来。 来 罢了，这位是九代家传的名医许家进许先生，上前见过。 是，参见许先生。 罢了。 速速报与小姐知道，我陪许先生即刻上楼。 是。 徐先生请。 王爷请。 怎样？他给您看病来了，岂不是一喜吗？哎，好不耐烦人呐！哎哎，公主，公主， 许先生请， 王爷请。 先生来此一时功劳，先生请。 王爷慢来。 先生这时何意？ 王爷有所不知，公主身染重病，一定是风体虚弱，穿靴上楼，脚步沉重，震动楼板，惊动公主，岂不加重了病症？ 高高，哎呀，实在是高，怪不得我家女儿病情不见好转，定是那太医上楼未曾脱靴，震动楼盘，惊动了公主。哎呀呀，徐先生真不愧是九代家传的名医呀、 哦、夸奖了。 只是脱靴上楼有无尊足，叫老夫于心不安呐、 啊。不妨事，为了公主的病症和许些许小事吧。 啊，先生如此真诚，先生请。 王爷，你呢？ 怎么，你叫老夫脱靴吗？ 不敢。 哎，不妨事，不妨事。哎， 哎呀呀呀呀呀，王爷，哎呀，王爷，王爷，怎么样了？ 哎呀，这脱了丑靴不会走路，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先生， 你一人上楼，老夫在前厅等你。 如此，王爷，请了吧， 请， 请了吧， 请， 请了吧，请了吧，请了吧， 请，请，请，请， 请了吧。 半生上 草靴不会走路，故而命我一人前来。 为什么要脱靴呀？ 乔莲姐有所不知，穿靴上楼，脚步沉重，震动楼板，惊动公主，哪还了得？故而我呀，嘿嘿，脱了。 许先生真是与众不同啊！ 夸奖了， 随我来。 是是是。 请稍待。 奇怪。 亲，我来问你，许多的名医与公主看病都是牵线安排吗？ 是啊。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糟 了啊， 怎么了？ 怪不得公主的病症不见轻，这分明是庸医骗人的。 哦，都是庸医骗人呐。 乔莲姐有所不知，这脉分七表八里，按得准断得清，对症下药，这两根红绿丝线颤颤巍巍的也能治病啊。我乃祖代家传平手按脉，断病如神，妙手会春呐、 啊，就是怕我们公主她不肯呐、 啊。不妨事，你对她说明我的来意吗？ 哎，你什么来意？什么来意啊？ 我的来意真诚啊。 来意真诚，你稍待。公主，许先生言道，牵线按脉不准，必须要平手按脉。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功劳吗？公主，许先生言道，他的来意真诚。哎，他乃街坊看病，说什么真诚不真诚啊？哎，公主，你在百万军中身为统帅，千军万马都不怕，难道还怕一个小小的医生吗？ 是这么 五天了 啊？对，五天。公主她有时心中烦躁。 我们公主是有时心中烦躁。哎，我们公主心中烦躁你怎么知道的？ 她得脉根不稳呐。公主她有时口中幻说， 还说梦话呢。 哎，她说什么来着？ 看病吧。 哎呀，公主的病可是不轻啊，一定是清晨出门受了风，遇见了稀奇之事，他受了点儿惊。要是诊断更准确，必须要看一看乔莲姐，你就眉眼几句吧。 美言也不行啊。 哎、乔莲姐，你可知我的来意真诚啊？ 这回呀，就得看你运气了。 是。 公主，许先生言道，要看一看您的气色。 一派胡言，荒谬臭气。 是。许先生，你看我们公主生气了，你快走吧。你走吧，你下楼去吧。 哎呀，你看这病还没看，没看。 我走吧，你可是真是的。 哎呀，我的妈呀，谁呀？哎，你是那个张？ 哎，我不姓张。 那你姓什么？ 我姓医。 姓医。 哎呀，我是医生。 姓医。 上升，鼻露轻盈，定是受了虚惊啊！ 对了，那天天奇庙降香之时，神案之下藏着一个短命的张小二。从那天起呀，我们公主就受了惊了。 你得了吧，咱们公主在百万军中身为统帅，千军万马都不怕，难道还怕一个短命的张小二吗？ 是的，这个张小二啊，他真是个张小二啊！我看见他未曾看见与我，这便如何是好？ 许先生，为何背地沉吟呢？ 看了公主的气色，还是难下论断。 为什么呀？ 细看神色，方能开方。 哦，你要看我们公主的眼睛啊！ 有道是，神色要重于气色。 其意何在？ 乔连杰有所不知，这天之精神藏于日月，地之精神藏于山川，人之精神藏于耳目。有道是， 目中有神，神亏神从，观后贬之其尊，不但能治病因，方能除其病根，若是不见耳目目，也就难治其病了。 喜他喜 公主可曾诊病？ 诊过了。 开方无用？ 还没呢。 徐先生， 王爷， 楼下开方。 是是是。 你们， 啊，儿啊，哎，你好好养病吧。 爹爹慢走。 哎，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王爷，请。 请。 啊，请。 哎，请。 王爷，请。 哎，请请请 请请请请。 小莲，明日还要布阵。 是。 小莲姐， 哎， 小莲姐，像这样的看病啊，我还是头一回呢。 你是头一回呀、啊嗯，我可是第二回 了。哟，那你怎么第二回了？ 你来了，我告诉你。 你知道什么呀？ 公主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敢讲，怕公主怪罪我。 你讲吧，本宫不怪罪你。 多谢公主。 把我们公主的病看好了哇，你就别想下楼，往下站。 往下站，你给我往下站。公主，许先生他来了， 希望他进见。 是。许先生，我们公主宣你觐见呢。 是是是是。 哎，你小心点儿。 小医拜见公主千岁。 献上平身。 谢千岁。小医换上楼来有何吩咐？ 我有一言动问， 请讲。 许先生尊姓啊？ 许先生姓，许先生嘛，自然是姓许呀。 请问你的大名？ 哦，名家境。 祖上作何生理？ 祖代姓医。 祖上共有几人呢？ 共有六人。 竟是何人呢？ 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姨，我还有无忧了，无忧了啊。 这就不对了。 怎见的？ 其中还少者一人呢。 哦，哪一个么？ 相 是相中了，只是还未曾迎娶。 这个冤家真会说话，倒叫我难以再问，难以回答。听他也好像是真，有些好假，叫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我何不假意而把他惊吓？ 你今天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叫你命丧宝剑。 乃是万岁赐予玉梅公主选品才郎之物，今日此笔一到我手，想必这婚姻成就了啊！哈哈，叫道刘天华呀，刘天华，我那老爷公啊，王爷。 胆大狂徒，竟敢假扮医生戏耍愚昧！来来来，随我上殿面君。 哎呀，公主救命！ 哎，嚷什么？ 弟弟，这是何意呀？ 哼，一半的好事还来问我。 既然如此，弟弟要放明白些。 啊！哎，我还要放明白些，那他，哼。你怎么将他放跑了？待我走于万岁之道，哪怕杀不了他，如果假一生，嗯。我有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他叫什么？ 封家进。 大胆封雷上，你养子不教，戏耍老夫！来来来，随我上殿面君。 啊，千岁，千岁。 樱花清江莫要拉拉扯扯呀， 哎，不要讲了，走走走。 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他上殿， 遵旨，万岁有旨，玉梅公主上殿呐！ 领旨。 平身此座， 万万岁。 啊，玉妹身有重病，不在家中静养，为何床上殿来？ 兄王啊， 所奏那医生治好了你的病症， 正是 当日黄榜严明，面貌相当，朝为东床，玉妹就该将双脸比赠他为聘。 小妹已将双脸比赠他为聘。 如此恭喜玉妹，贺喜玉妹， 与孝王同喜。 但不知那医生他叫什么名字？ 走走走 走走走。 二卿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臣妾万岁，风雷上扬子不教，西川老夫万岁做主。 臣妾万岁，刘天华张氏七人诬告我儿万岁做主。 他自封家进假扮医生，西川玉妹万岁做主。 我儿封家进接了黄榜，治好了玉妹的病症，理当受伤。刘天华欺辱微臣，万岁做主。 封家进假扮医生，西川玉妹万岁就该将他斩首。 二卿平身， 谢万岁。 听爱卿所奏，那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就是藐视寡人，这还了得？内侍 有 将封家进绑上殿来， 启慢。 招啊，宣上殿来。 哎，绑上殿来。 宣上殿来。 绑上殿来。 宣上殿来。 绑上。 殿来。 啊，玉妹，先绑那假医生封家进，再宣东床驸马，不迟。 姓王，他。 他。他什么？ 他就是他呀！ 嗨，玉妹，你忙些什么？雷之 有 将封家进于宫，宣上殿来。 遵旨，万岁有旨，封家进上殿呐， 领旨。 岁就是他， 姓王就是他， 甲板医生蟋蟀愚昧的就是他， 街旁治病的我儿冯家进就是他，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 哎，他是我家医生， 东床驸马， 家医生， 东床驸马， 家医生，家医生， 哎哎哎，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叫不忘我，好糊涂也。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一个说他就是假扮的医生你当上，孤王心中如明镜，金殿上孤王我要细细愚昧下下那驸马，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黄，大胆封家进怎样假扮医生洗刷愚昧，还不从实讲来。 万岁，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家教森严不敢不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意中，尊敬仰慕这位女英雄，没良缘有没有有证，双脸玉笔来过证明， 臣妾万岁君无戏言，就该将我儿召为东床驸马， 臣妾万岁封家进假扮医生骗取双脸笔，万岁就该将他斩首。 招啊，如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啊。愚昧，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随时 有 将封家进推出斩了。 兄王 在试探你的真情啊。玉妹平身，一同平身，一同平身。若大年纪少管闲事，有道是不吃不聋难做家翁，他们俩愿意不枉我做主，你做个县城的老丈人。拜见你那岳父大人，你那老公公。 哎，起来起来！哎，不要讲这话，不要 大声。你说也愚昧不大好心， 万岁 听众朋友，王丽菁等演唱的评剧《三看玉妹》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唱腔，先请欣赏戚雅仙的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吊孝哭灵》。戚雅仙早年追随袁雪芬，曾有原派小花旦的美誉，后来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专攻悲剧，逐渐自成一派，世称戚派。 两兄 表，奴子吧，你外有拉妹来做，谁知他西墙为家不无恙家，我只盼你生下乖的来，人去谁知他为大人就到爱情家，我只盼大红花嫁到你家，谁知道我怕一束缚来跑步下青林四张洞崖背，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修在，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送凤冠》。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充满了乡土气息。 小姑娘，我个心肝。 白牛，阿玲是我个水性牛，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水性水白都是牛，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块牛。媳妇啊侬心宽宽气呼啊呼，严得媳妇来听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白菜是来人出，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番百里，一是长远不主要去土上住，给中学叫隐私的保啊，我一两媳妇就一套结果，听众步步的文官高明夫人与侬住啊，媳妇侬是一两房正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千处万处是二零处，我步步的侬总发出，媳妇今朝夫妻户，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媳妇侬啥会跟夫妻户啊，我个问人家要结果，祖灵有谁要谈论，还得我步步要人难住，二零四行事作为要见年路，王家后代要断香火，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媳妇啊侬哪个人情接不不，许下梦官不妻苦苦啊。 刚才是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最后请听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双裂记》。他俩的演唱质朴高雅，具有高山流水之美。在剧中，袁雪芬扮演梁红玉，范瑞娟扮演韩世忠。 你怎么起来了？我几人睡过了。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己就不知有人吗？ 此话怎么讲？ 那你为什么不去谁嘞？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请做金额生。要是金额日进到，我就立即出京，为此做一等金额日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单叫我只能实在呀？ 我来这只说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 流光似水，从马空匆，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夫人 秋菜来年外年才觉得感情三分少年轻转眼便是大发天老了红颜，为情怕的生小刺，为不怕的生金钱，相公啊熬过了十余寒霜三伏天，但难夫妻要生八年。 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嗨，这叫人不安呐！ 相公神算，今晚必有佳音。 嗯，今到今日，敌人若无留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军趁机再进，归叫十万敌军遭送长江渔夫。实在贵客天时，见越王永历必有大误。一离与我一少甚多，哼，这来天助我成功也。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四杀。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 其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这是相公上礼用餐，岂不饿了？哦，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其身已经白下酒宴，与相公下酒，预祝成功。 好，你可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嗯，这是其一。 好，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嗯， 倒要请教。 不甚也罢。 恰是为何？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晓的。 啊，下官不晓就是。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相公啊，曾记得当年进去初相逢，拜见你国家快慰带了哟，相公为国去从军，岂在身归少时翁，这十年来伤长须，在里下子汗马尊公，相公的你功勋坐不等我，嫌弃我他风雨欺负勇，虽算是你位高权重，仗势欺一心匆匆，元帅神通，神庙算指挥的大家开威风，不是自夸夸相公，金元兄，儿子母子身为阿爷身英雄， 听众朋友，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烈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细。